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人身在职场，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压力，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有压力我们调整心态。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些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无法处理的问题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求助，求助专业的人士。最近我们收集了一些我们职场帮帮团的听众朋友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关于职场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一并请我们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周凡老师来帮我们答疑解惑。周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替职场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他说在面试的时候啊，有一些老师或者是老板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准备在我这里干多久？我该怎么回答呢？你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我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哈。 谈恋爱的时候，你问对方你能爱我多久，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但是很多老板问这样的问题啊，很多面试官替老板问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能理解啊，因为毕竟现在可能跳槽的比较多，他们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那一旦人家问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 好，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我当然是希望找到一份我热爱的工作，然后我能够一辈子都在这里干下去，然后把我所有的天赋啊，所有的优势都能够贡献出来，也这个工作也能够给予我足够的空间和平台让我去创造。但是啊，或者不用说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也就是没有办法保证我在这家公司，就是我在这家公司我能做多久，我会尽我所能的去让自己更好的去适应这个公司的文化，去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长久的去做下去。但是至于做多久，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出保证。如果就如我所期待的，我可能会一辈子都在这里做工作，但是如果我后来发现我确实很难适应这里的文化，而这里的文化也不是我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当我有一天真的发现了这一点，确实看不到希望的话，那我也不能强迫自己留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哇，老板听到这几个字看不到希望，老板会怎么想？当然这是一个很中肯的答案啊，很中肯。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问自己的话，那我们该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呢？对于自己来说，就没有必要说用很多漂亮的话来修饰它了。 首先是这样的，其实选工作其实跟谈恋爱很像啊，它其实都是建立一个关系，然后都希望说对方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些期待，然后也希望对方喜欢自己，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和对方在一起的这些时候，然后也希望经由这段关系自己变得更好。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像的地方。那 首先选择很重要，然后选择完了之后接下来的经营就很重要。就是你首先在选择的过程中，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慌乱的状态，你就是哎，接下来我就是要就是要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就是只要愿意要我的我都愿意去干，那这种心态你肯定就没有选择，你根本也不会去考虑说这个工作的类型啊，它的文化呀各个方面，那你很有可能你的这种跳槽频率就会很高。那如果你首先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你就会比较容易找到适合你的。当然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它也是有前提的，因为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适合什么样，它也是需要有意识的不断的去探索的。你一旦决定进了一家公司，而且你已经进去了，就首先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离开，因为任何在这个工作里面会碰到的挑战，如果你其实没有真正的过去，其实你也会在其他的工作场景中遇到。你就像我说的，只是遇到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你还是会遇到的。所以不妨在挑战来的时候让自己试着去成长，然后能够去应对它。当你真的发现你能够去轻松的应对这些挑战，然后你还是想离开，因为它确实不是你想要的，你再离开也不迟，但是不是为了去逃避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挑战而离开的，这个就很难去真的成长。 对，不管是找一份工作还是面对一份爱情，我们都希望久长，但如果真的无法久长的话，也没有必要强求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问题也挺普遍的。他说入职新的公司工作难适应，我总觉得领导对我不满意。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哈。 好，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领导其实有点像父母啊，就是我们对领导的投射呀，包括那个关系的格局，就跟孩子和父母是有点像的。领导和父母他们都拥有某些资源，然后如果我们表现得好，他们喜欢我们，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些资源。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领导或者是父母，他们都是权威的代表嘛，能够去得到这种自我确认和自我认可啊，所以他其实有这种多重的意义在里面。对于领导哈，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就是首先我们既不要把领导投射的把他供上神坛啊，觉得领导简直就是好像他在那个位置，他就是 神， 对对对，他就怎么样，他就不应该犯错误，他就应该这些事情都搞得定，他就应该很清晰他的想法。其实不是这样的，领导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要什么，然后他有的时候也会很犹豫很纠结，他也会犯错误，他也会一会儿觉得你好，一会儿觉得对你很失望，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好，这些情绪领导都会有的。 对，领导有的时候会觉得也会对自己不满意的哈。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领导的话，我们首先就不会把领导的话就容易上纲上线，就会觉得说啊，领导说我不好我就真不好，或者领导说我好，哎呀我就好得不得了，然后就觉得就怎么地了。首先你就会能够比较平和的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能够跟领导去建立一种真正的比较平等的然后也比较真实的关系，你也不会为了让领导喜欢你然后就刻意的表现出他会喜欢你的样子，你就不会装，你也不会去讨好他，然后你们的关系就会比较真实，真实的关系就会比较长久和稳定。因为所有的关系一旦不真实，它就没有办法长久，也更没有办法稳定。因为一旦你看到对方意料之外的部分，或他看到你意料之外的东西，那都会很失望，而且都会很破坏关系。真实很重要。 而且他写的这个问题是觉得领导不满意，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想多了，是不是？毕竟刚入职的人嘛，可能顾虑会多一些啊，我们也能理解啊。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领导的类型不一样，有的领导是他就是那个黑着脸，他就是对谁都没好气，你不要觉得他好像就对你不满意，他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他就这样是吧。周凡也是公司的领导啊，也是老板，你那个就是刚刚当老板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阶段，就觉得好像哎呀怎么谁都做不好啊，有吗？ 有，做领导和做父母真的很像，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在团队身上，然后 就跟父母会把父母对自己的期待投射在孩子身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在你的事业面上你想达到的一些标准或者是目标，然后这个期待，然后你就会很容易把它投射在团队身上，然后你就觉得哎，他们完不成就好失望，而且领导的标准也是会不断的升高的，不是说啊，他今天对你满意了这个标准就在这里了，你只要做到这个标准他就以后永远对你满意，不会的，下个阶段他又更高了。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追领导的这个满意，永恒的满意，其实是很难的。 嗯，员工领导都是人啊，都有让自己或让对方不如意的地方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位听众说呀，试用期的时候和转正期的时候这个职位有差距了，心态如何调整？那应该是往下调了，要不然就不需要调整了，对不对？ 对对，如果往上 调就剩高兴了是吧？ 对对 对， 对，那往上调也有可能有一天又下来呢，就是这种职位的这种差距我们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呢？ 首先就是别太把职位当回事儿，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就是他的自我价值感和他的生命的存在感，就很多人就是会把自己的收入啊、职位啊、社会地位啊等等就把它绑在一起嘛。但是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如果一旦你生命的力量感、自信心、价值感都是基于这些东西而存在的，那其实你的力量感和自信心就是假的。因为一旦这些东西有变动，你内心的自信心和力量也就随之就坍塌掉了。所以职位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如果你真的有料，如果是别人误会你了或者暂时没有看到你，你迟早也会起来的。如果你确实没有这个能力，那你调下来对你和对这个团队都是好处，因为你其实在高位，你的能力和德行都不配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对你自己很危险，对于这个团队也很危险，那还不如下来一点，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成长，去沉淀，去学习，等你真的达到了，你自然就能够到那个位置上。如果你本来就有那个水准，你也迟早就会到那个位置上，所以其实下调职位其实都并不需要真的很，它真的不会影响你的生命的。 嗯， 核心是你自己有没有看清楚、看明白这件事情。 好，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那都不是事儿。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他说我的性格呀，属于那种温和内向的，在单位呢，别人都说我是老好人儿。但是一直以来呢也没什么发展和业绩，说这跟我是不是太老好人了有关系呢？ 有关系吗？ 嗯，我相信有关系，因为所谓的老好人其实就是他的善良是没有边界，而且没有自己的主张的。而且老好人其实很核心的就是，为什么叫老好人呢？其实老好人就是他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好，而是他是基于某一个自我的形象的认知，就觉得我就是好人，所以我应该做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在关系中其实也是有很多不真实的地方的，嗯，然后你就会不敢为自己的利益去做争取，然后对于别人争取利益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评判，就会觉得说这些人怎么都这么自私啊，啊，怎么都这么计较呀，你看我就不计较，我就不争，但其实这个就是不真实嘛。那该为自己的利益去做争取的时候还是要去争取，因为其实工作是不会去奖励那些讨好或者是人缘好的，人缘好当然很重要，但是核心还是你要拿出你的真本事来嘛，你要把你的工作完成的足够出色，工作才会给你相应的反馈，而不是说我让所有人都喜欢我，我就会拿到好的反馈，并不会这样。 嗯，那你说作为老板来讲，或者作为管理者来说，他们会喜欢这种老好人呢，还是喜欢这种就刺儿头一点的人呢？ 嗯，是这样的啊，作为老板，他一定最关注的就是能够给公司创造业绩的人，创造成果的人。至于他是以老好人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还是以刺头的形式创造出来的，那个不重要。 嗯，所以做什么都不重要，就是做自己吧，做真实的自己啊。 对对对。 但是在一个职场当中啊，这个老好人还好，其实咱们的话讲混起来还比较容易，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碍。但是往往是一些我们所谓的就是刺儿头，或者说特别直的那种人，嗯，有想法什么都敢说的，有可能在职场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般刺儿头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很能干的刺儿头，觉得自己比较厉害啊，所以就有优越感和傲慢心，就是刺儿头，对吧？那还有一种就是又没本事又刺儿的，基本上这种人也没什么杀伤力了，就基本上就从这个职场丛林中就被淘汰掉了。讲第二种，基本上就是不知地上天高地厚，不知死活的，基本上在社会的这个打磨下一段时间，自然的也会调整自己了。那第一种人就不太容易调整自己，因为他会觉得我有本事，特别是那种特别能出业绩的呀，他会觉得说其他部门都不是靠我养吗？啊，我们总是给公司拿最多钱回来的，那他就会对其他的人就会缺少一些基本的尊重啊，基本的这种平等。那这样的人，其实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人，那你就要明白，就是如果你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即使你很能干，但是其实那些所谓的你认为不公平也好，或者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也好，其实一定是跟你的这种性格有关，就是你会让身边的人觉得你共事很难受，很有压力，就是你会塑造出那种别人很糟糕，只有你最好的那种感觉。那这样慢慢的，其实你身边的团队也好，和你共事的人也好，其实也会慢慢离开的。所以这样的人通常都会很累，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去一直跟一个总是标榜自己，然后觉得别人很弱的人在一起，因为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有很强的卑微感嘛，那慢慢的也会离开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那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太把他的那个傲慢和对你的评价太当一回事儿，因为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内心很强大，他是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强大的。所以如果他真的需要贬低你他才觉得感觉好，就说明他并没有他自己以为的那么强大，那么他对你的贬低其实也并不重要， 嗯， 就不要太在意就可以了。 其实要是真是说那种有货的哈，有料的刺儿头，人家刺儿也就刺儿，因为人家有资格，就怕是那种自以为自己很有料，但其实呢没什么东西的人，那种人其实 这样的人基本上也待不长的。 对，也是时间长了也是混不下去的哈。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你觉得他伤害到了你，我觉得也没必要去搭理他，因为时间久了他自然而然的也就被这些法则淘汰掉了。 生活，对，生活会教训他。 好，下面这个问题啊，应该也属于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想问一下专业人士怎么和比较强势的同事相处，比较强势的人怎么和比较强势的同事相处。 嗯， 其实强势的人呢，他有一些他的优点。强势的人通常就是比较有控制啊，然后他是比较愿意承担责任的，就是他会说我这个事情不行就要这样，然后他愿意为这个选择去承担结果嘛，对吧？那有一些比较弱的人，他就不愿意承担结果，他就不做选择。那这样的人他也有他的问题。那所以强势的人，首先我们要先去欣赏和看到他身上有一些你没有的地方，可能他确实是很有力量感，他敢做敢当，然后他也不害怕别人对他的看法啊，他是比较有力量的。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你也需要去借由这样的关系来审视自己，就是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我就会觉得特别有压力感，就会觉得特别难受。其实很核心的就是，你其实是很容易被这个人影响。你之所以很容易被这个人影响，其实核心是因为你自己内心是力量感是不够的。而且他之所以我们会被别人影响的核心，是因为我们内在都是认同的，我们才会被影响。所以其实你需要去关注的就是，你内在对自己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种自我怀疑啊，自我评判啊。所以当对方说出类似的话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很有压力，感觉很不好。还有一个部分啊，也特别要讲的，就是其实有些强势的人，身边的人就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相处，就会觉得他不断的来控制自己，侵犯自己的边界，对吧？比方说经常会说啊，你把那个什么做一下，或者是这个事儿你要怎么样，那可能就不是你的事儿。但是你为什么慢慢的别人就会觉得这个就要你做，然后来指使你或者来要求你？其实也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敢于拒绝的力量，然后你敢不敢去表明自己的边界，告诉他说这个事情我不想做，或者是这个事情不属于我的职责范畴，或者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有考虑好，我不赞成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能够很清晰很稳定的很有力量的去表达自己的边界，那而且很坚定的表达，别人慢慢的也就知道了，也就不会去不断的去侵犯你的边界。有的时候别人之所以不断的侵犯，是因为你自己在不断的后退，才会让别人这么去做。所以自己也需要去为自己的边界来捍卫，而不是期待说他不要来要求我。每个人都有资格和权利去要求别人，但是你也有拒绝的权利啊。 对，我们就是太不善于或者不好意思面对其他人去说不，有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守不住自己的底线啊。其实凡事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啊。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儿，我还挺喜欢的，说用欣赏。我就在想，就是说当我们在职场当中和同事也好啊，或者说和什么人也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人，就是用一种欣赏的角度去看他，可能会有所好转。当然欣赏了之后无果的话，那该调整心态调整心态，该调整态度调整态度。但如果说我们都能用欣赏的心态去看别人的话，很可能在职场当中对自己是更有利的。 对，而且你会发现，当你能够真心的欣赏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去从别人身上那些闪光的地方去学习的能力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学习那些我们评判的东西的，你只会觉得啊，他很强势啊，他很讨厌啊。但是你发现，哎，他很有力量感，他很有自己的主张，你就能够去学习了，你就能够成长了。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进入第二时段。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将继续请周凡老师帮我们答疑解惑。 一杯咖啡，颗泪水，守候夜晚的流星，躲在了哪里？我把爱人换成你，藏起对谁的记忆，永远不想起。情。

啊，年轻有为是吧、 嗯、 他说布置给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嗯、我老是有点不好意思。 对对对，其实这种情况也还蛮常见的 哈。 如果说作为领导会遇到比自己年龄大甚至大很多的部下，其实这个也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去面对的，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下属都比你年龄小啊。那首先是在这个里面，你需要去学会对于比你年长的人有这种基本的信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于对方的职场的专业性的信任度不够啊，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对方会不会觉得年龄以年龄的尊重来去做事情，而不是以这种基本的行政的职位来做事情，这个是我们要给出的信任，相信对方有这样的专业度，不至于说因为年龄轻的领导就觉得怎么样了，就会觉得有受伤害或者有委屈的感觉，人家心里也没有这么脆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自己也会有这种觉得要尊老爱幼啊，然后有这种信念在里面，但其实这些都只是表象。你看像在佛经里面就是说无女人相，无男人相，无老者相，无少者相，就是这些表象的这些东西都其实都只是一个概念，不要太把它当一回事儿。就像你不会觉得说安排一个比你年纪大的老一点的员工你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来了一个新人你也不会觉得说，哎，人家年纪那么小，估计啥都不懂，然后觉得很嫩靠不住，也不要有这样的评判，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有无限可能的，都是值得被信任的，都是可以去不断的去变得更好的这样的工作伙伴就可以了。 嗯，就也不要想太多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顾虑太多了，觉得人家是前辈，好像支持人家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可能人家自己未必都这么想啊，但是确实可能也有一些在职场当中的这种老姿态哈，他确实有点支持不动。如果是真的碰到这种人的话、嗯、怎么办呢？ 真的碰到这种人的话，其实就让他该做就做呗，那他当然就要接受他分配的那个部分呢。那他如果不接受，他总得有个理由吧，他总不能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做，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理由，那你就用你的专业度和你的管理能力告诉他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然后你还是可以做。如果他这个理由确实是合理的话，那你就给他换一个别的类型的工作，反正他活还是要干的嘛。 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呢跟上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有点类似啊，但是反过来了，他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怎么应付喜欢使唤人的老前辈，应该又提到了老前辈的问题。 拒绝啊 但是不是不好意思吗？那我们先来这样， 那就是你的功课，如果不好意思就是这个人自己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那你就自己累是吗？你既然舍不得使唤别人、 啊、 那就只能让别人来使唤你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为什么不能拒绝呢？当然可以了。 那说到这个老前辈的问题啊，其实也属于职场当中就是很大块的一个问题啊，确实让很多年轻人或者新人呢感到很头疼。关键有的时候吧，是有些老前辈他真的拿自个儿当老前辈。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别人觉得他需要调整，所有人都看出来，但他自己意识不到，那也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你不要让他来影响你就好了。就是他当然可以摆架子，他也可以指使你，但是你可以拒绝呀。他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不好意思啊，李老和刘老，这个不叫老刘哈，叫刘老，这个我这会儿在忙，确实没时间听你跟你聊天，等我把这工作做完之后我再听您的教诲可以吗？然后他让你干的事你就拒绝嘛。当你有力量的时候，其实他想怎么对待你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不继续这么对待你，或者是你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怎么对待你。 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反正这个总会有新人出现在职场当中，那真的是作为职场的老前辈看着这一茬一茬的新人，就是他那种心态也应该随时去调整。 肯定的。 那你作为老前辈你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呢？看着这一波一波的人，哇又进来一批，哇又进来一批。 现在我们公司都9495的 了。对呀、啊、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拍在沙滩上了是吧？ 还好还好，我都没有觉得自己会拍的，但是我会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好厉害，都会觉得他们好棒啊，真的是觉得挺棒的。 所以作为职场的前辈，因为总有一天职场新人也会成为职场前辈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那个词儿，就欣赏，你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人家， 换一个角度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觉得好像哎呀，他们一来，我很快就会拍在沙滩上了。要用正能量的东西来鼓励自己，激励自己。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啊，做异性老板的助理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当然他这个里面因为谈到了异性嘛，所以他肯定是跟两性有关的。如果他不是他没有说是哎做一个就是说年龄比我大20岁的助理，我应该怎么做？那首先肯定他在这个里面他会有一个关于性别的敏感度的问题在里面。那首先就是给大家两个方向，就是第一个就是该有分寸感和边界的时候要有。然后需要把性别放下，性别模糊的时候也要学会去模糊。就是有的时候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啊，就是很容易就是在需要用性别做优势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用性别做优势。哎，比方说我是女孩子啊，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呀，或者是就应该怎么样，哎，这个时候就记得自己是女孩子了。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又觉得做女孩子在职场里面好受欺负呀等等等等。就是首先就是不要去用自己的这个性别去试图去拿到一些好处，这样子你才不会在这个性别里面去被约束，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我相信大部分的职场老板他都不会，他自己本身都会很敏感这些东西的。首先你自己有基本的敏感度，然后也不试图去向你的异性老板散发那种能量，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是很中正的，很职业的，其实也不会去吸引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对，尤其是这个男性的老板然后是女助理的话，就这个时候可能就更敏感一些。那作为个人来讲，就是你那种正气哈，要有始终有正气在就可以了哈，邪不压正吧。 对对对，对对对，你那个状态在那里，其实是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的。 那如果说到这个性别的问题啊，那我们再多问一个问题，刚才说的是异性，那如果是做同性老板或者是同性主管的这个助理的时候怎么办呢？都说同性相斥嘛， 是吧？ 是吧？对。 其实异性还不是相斥，有的时候看不惯异性助理或者是异性同事的时候一样看不惯，对吧？好，那首先你是这样子，就是不要太把性别当回事儿，不要老觉得人家就是说对你的不满啊，是因为人家觉得你年轻漂亮或者是怎么样，就只是工作上的，就是工作就是工作，不要把工作掺进来什么年龄啊、性别呀、家世背景啊这些东西，就不用把它都带进来了，关注你完成的事情本身就好了，不用去关注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这些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在职场里面。 哦，在职场当中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就是在职场里面好像没有性别之分。 对， 男人女人一样使唤。 对，是的，你看像在我们公司都是一样的，不会觉得说女孩子就怎么样，男孩子就怎么样。当然可能有些体力活还是男生会多做一点，但是就这么一点点不一样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在动脑子的事情上的时候应该拼的是智商哈，跟性别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哈，智商和情商还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在公司里面又有多少体力活呢？大部分其实都是脑力活。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他比较个性化，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遇到过。他说他每次见到公司领导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说什么，其实呢心里面很渴望跟领导说几句话聊聊天，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鼓足勇气去掀开这个口。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关于对于权威的恐惧的问题，就是会把权威，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会把权威投射成那种哎呀很了不起啊，很神一样的人。其实领导也是人， 就跟你在大街上看到的人没有区别，但是你知道了他有一个身份是经理或者是总监或者是董事长啊，你突然就不把他当人看了，你就只把他当经理看了。但是在经理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嘛，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去试图让你和你的领导的关系变得更平等更亲密一点点啊，那你就先把他当人看，不要把他当领导看。那你想想，如果你在你的电梯里或者是在走廊上你碰到一个普通的同事，你会干嘛？你就可以先对他干嘛啊，你会跟他打个招呼说嗨早上好，那你也对他说嗨早上好就行了嘛。 我觉得他可能本身性格上就是这种挺害羞的人，就是职场当中我们所说的特别老实的那种人。我觉得他不光可能对领导是这样的，他可能对普通的同事也不太善言辞，都是这样的。 有可能。 所以怎么克服 呢？那就不要一开始就挑战领导，那你就先从身边的同事开始去练习，因为领导的挑战难度肯定更大嘛。那你就可以先从你的同事啊，或者是那一些你看起来觉得比较强势比较厉害的同事开始去锻炼自己，因为就好像是使用肌肉一样的，你不要一开始就去拿那个最重的，你当然拿不起来了，你先从轻的开始嘛，锻炼内心的力量和锻炼肌肉的力量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从简单的到难的。你就先开始跟你身边的人，你觉得有点难度的同事开始去建立这种连接，锻炼你的社交的能力、沟通的能力、亲和表达的能力，然后再慢慢的去找这种比较难的对象。 对，其实克服个人的这种性格当中的害羞的成分也是需要勇气需要锻炼的，包括你平时多跟人打打招呼，开会的时候主动发个言什么的，如果这一关能过的话，那领导那关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哈，慢慢来哈。下面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挺普遍的。这位朋友说他的学历呢是大本，但是公司当中的啊一些新的同事呢很多学历都比他高，什么博士的呀什么研究生的呀，说都不在话下，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吧有一点点自卑的感觉。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公司里啊，其实作为老板哈、老板真的是不会看学历的，可能就面试的时候 HR 做初筛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下，等真的进来其实老板真的是不会看这个的，老板就看你完成的事情的情况完成的怎么样，没有人会说你因为你是个大本就没那么喜欢你，然后他是个博士就特别喜欢他，没有这样的老板我相信。所以其实核心是你对你的工作的完成度，和你的学习力，还有你在公司里面你能够去给到公司的这种贡献到底是什么，你能给公司带来正向的能量，你能够让老板觉得说在公司的同事都很动荡的时候你能是一个稳定剂强心针，或者是在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能够让大家更有信心，或者是你总是能够把工作完成的相对比较出色就可以了。其实那个学历其实真的不重要，跟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你会因为学历有发怵的感觉或自卑的感觉，其实是需要自己去思考的。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替罪羊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有一些人他的生活遇到不幸的时候，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他就会归因，老是归到一个原因。比方说我有一个学员，他以前来找我做个案，他就脸上有一块很淡很淡的胎记，淡到他不仔细不跟我说，然后我不仔细去看我都看不清楚，但是他就会觉得说他生命中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跟这个胎记有关啊，他觉得他恋爱不顺工作不顺自己这么自卑什么什么的都是这个胎记惹的祸，但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性格里面的问题，但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的归因就是都怪他，都是这个胎记。那有的人可能是怪这个胎记，可能有的人是觉得说自己个子太矮，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学历太低，有的人是会觉得说自己太内向啊，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家里太穷。反正如果你一旦进入到这种替罪羊状态，就是作为你的生命中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小东西的一个受害者，你就永远就会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生命中真正的核心问题并且去改善它，然后就会揪着这些东西在耿耿于怀，其实那些东西你最后发现它根本就不重要。 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暗示， 老拿这个事儿当成事儿，是吧？其实它不是事儿。 对， 学历高低呢，它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不能说明全部问题。那真正高明的老板，他是要看学历，但更多的是看能力。只要你自认为能力，或者说你确实自己能力是可以的，那人家高学历，那人就是高，你又能怎么着？ 对呀、啊，而且高学历真的在职场里面，你不会说谈客户的时候，哎，你把你的学历证亮出来，客户就买你的东西，对不对？也不会说你做一个什么设计方案的时候，你真的就因为你学了一个什么，你就真的就会怎么样？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差异的。 嗯，还是看能力，看实力啊。 嗯、对， 加强自己的实力就没有问题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几类人哈、啊嗯，一个是比较自卑的、害羞的，还有一类人就是初入职场啊，他会特别的敏感。这一类人 当然跟性格很有关系。 嗯，如果性格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人，在职场当中就怎么去调整一下自己才能够更好一些呢？ 其实当他发现他有职场问题的时候，其实他首先需要的是去改变自己嘛，而不是说他试着去在职场中去做点什么。因为当他内在的力量没有真正的发展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可能有力量去做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可能我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哎，你去跟领导打个招呼，说嗨，早上好，或者跟你的同事打个招呼，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主动发言。即使他听到了这些方法，他也知道他用这些方法就有效，但是当他内心的力量感没有真正的发展出来之前，他即使知道了他也做不到。所以核心就是你真的是需要很有意识的去学习，还有去成长，去练习，很系统性的学习，才能够真正的去有一些比较大的飞跃性的改变，质的改变。 嗯 嗯，否则的话，其实这个效果其实就会比较微弱，而且这个就跟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去锻炼，去做操减肥，和你找一个私教你去报个班，那个差别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一提到心理问题的时候啊，就是总是说调整心态，然后控制情绪。那说到调整和控制，貌似很容易，但其实真的能够控制好调整好的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你真的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的话，可能也就是皮毛，它不能够到达心灵的深处，不能够做最根本的改变。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真的还是需要一些系统的学习培训。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看自己是有很多盲点的，就是你看你自己，你以为你已经看明白了，其实不明白的点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没办法呀，你就在你自己的那个框架里面，你就是看不到。但是当你通过一次学习课程，或者是一些找专业人士的个案咨询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哦，他用他的专业的角度帮你看到了，你才可能真的看到那个最核心的地方。那这个的话效率就会高很多。 对，难怪现在在职场当中呀，有很多人都去学个什么心理学，或者是上个什么心理方面的课程啊，还是很有帮助的啊。 嗯，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哟，看来应该是个当领导的朋友。他说怎么调教脾气不好但却很有能力的下属让他听话。这个这么问是不是就有点强势了呢，还得让人家听话。 对 啊， 对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领导他自己需要去思考，就是为什么人家一定要听话呢？如果他真的很有能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也能通过他自己的想法去拿到一些成果，他其实是可以不听话的呀。 嗯， 就是很有可能他用你的方式，用你给他的方式，不见得能做到比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得更好。那听话真的就好吗？这是第一个，在实质层面上。第二个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领导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下属啊老是喜欢在公共场合或者在开会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直接就呛，就是对抗 他哈， 然后就僵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没面子，觉得自己的权威被挑战了。那这个其实是这个领导自己需要去关注的，就是你其实试图在你和你的这个团队的这个伙伴的面前去建立这种阶级的这种关系的格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不吃这一套的啊，就是大家都是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就要低你一头呢？越是年轻人越是注重这种关系的平等性和这种彼此尊重的，这其实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就是 这个领导其实应该更新一下了哈。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不应该这么着来问我们，应该是首先要问自己，面对这样一个下属，我该怎么调整我自己的心态，是吧？ 对，我怎么调整我的心态，而不是我怎么去搞他。 嗯， 因为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不够的时候，你其实是影响不了他的，而且你越想试图去调教他，他反倒会越反感你，甚至最后可能真的就破坏掉了你们的关系，让他对你失望，你可能都会损失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对，我们不是老说吗，就面对一些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 这是唯一的有效的方式。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心理咨询师、关系教练周凡老师为我们的职场朋友答疑解惑。稍后是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